兼职工作的人占很高的 percentage、占很高的比例、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female staff are part-time workers。 这里的 part-time workers、就是兼职的工人。那您看这个比例这个词就叫做 percentage， 所以我们说高比例啊，你可以用A high percentage 就行了。 对、大家听这个词汇课的这部分内容还是很有新鲜感的，是吧？跟您说一个中文句子出来，怎么着就有一个英文给它对应呢？是不是这种感觉很神奇？ 对对，没错， 立马你就知道怎么说，好像自己会说一样。 对，对你背下来就会说了嘛，是吧？ 对呀、所以你要背下来，你得知道人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。 没错，没错， 你不能去编造。 对， 按你的想法去说， 编就成那个 Chinglish 了。 对，就 Chinglish 已经听不懂、 听不懂， 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就说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 female staff are part-time workers。 反正是这个语序， 没错， 说有这么高的比例的 female staff 女职工呢，他们是兼职工作。 对， 而汉语中说女职工中兼职工作的人占很高的比例， 没错。 什么语言啊，你得按他那规范去说话， 就是我们说的中英双语啊，那逻辑上他得换换。 很同学说，老师我怎么学了也挺多，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呢？但你知道人家是怎么正确的说的吗？ 对， 都没遇到过，你也没阅读过，你也没听过，你怎么可能会说呢？你也没背过，没记过，你怎么可能会说呢？ 瞧把金老师给急的啊！ 没说错吧，理 没说错， 道理没错吧？ 哎，所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啊！跟您说了啊，以后啊就得用双语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了，对吧？ 哎呀，真是知我者父马也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你得实际点、 对， 不可能那一睁眼那流利英文就来了。 不可能。 倒是也有可能，但是很少的几率会发生。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玩哈，他平时说英语啊一般，但只要一喝了酒以后，那英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，也挺厉害的。 其实大家平时吃个饭饭局的时候啊，就别拿那么多汉语聊天。英文用起来， 哎，就是 先甭管说对不对，反正你们这几个人之间说错了也能听懂。 对，没错。 但是呢，先用起来，说起来。你说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话不是闲话呀？ 对，而且金老师您发现没有？比如说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句子我好像不会说，我就用点比较蹩脚的英语说了。我宁可愿意，我一会儿我自个儿查查去。就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哪不会，然后我可以查查，我就会了嘛。 对，你看我上周就参加一饭局、其中的一位朋友 啊， 全程讲英文， 哎呦，太厉害了！ 哎，我就觉得这种生活中时时刻刻把英文用上来，这个习惯就特别的好。 没错啊，他是中国人， 对， 说英文， 对，但就是在有意识的说讲练，但越说越溜，越说越溜，越说越溜，然后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场，大家都用英文说起来聊起来，这就很好，这个氛围， 对对， 是吧？ 所以咱总说嘛，用进废退，这是不是啊？ OK, let's take a look at another word. 我来看下一个词。 说来就来是吧？ 看下一个词叫 period。 啊 ，period。那咱先来看这里的词根吧，哈，就是 P E R I。 第四个词根 P E R I。 朋友们，您注意啊，这个词根呢，虽然说它有这个 P R， 但是呢，它不仅仅包括全部的意思，它更多的呢是全部的周围的东西。 周围， 对， 附近， 没错，就这意思。 锁定这个意思，我们来看看其中派生出来的一些单词。period 这个词儿啊 ，period 表示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们说的什么一段时间呢、时期。那大家看，这个里面有一个 PRI， 表示的就是周围，对吧？后面的 OD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，大家记住，这也是个拉丁词后缀，表示时间。 时间 啊，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时间呢？是在你周围出现的时间，那不就一段的时间吗？ 一段时间 啊，再长点不就某个时期吗？ 一段时间就是你围绕在你周围的这段时间。 哎，对。 A period of something， 是不是？这家工厂呢将在2年之内关闭。The factory will be closed down， will be closed down over a 2-year period。 您看。A 2-year 这是一个形容词，两年的什么呢 ？Period 啊，两年的周期 啊、两年时期。 对， 好， 这个词在最近呢、是经常出现的啊。这个经济学家呢就发现，我们的这个经济啊，通常每8到10年左右啊，就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周期的轮回、那个经济那个周期，您可以叫做 circle

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。